来香是一种盆栽的观赏性植物，花呢多为黄绿色，有清香气，在夜间呢会变得更浓，所以就有了夜来香、夜香花的名字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和这个花同名的一首歌，由邓丽君演唱的《夜来香》。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儿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 一首《夜来香》之后，我们会听到创作于1980年的为电影《红牡丹》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《牡丹之歌》。牡丹呢，也是我们的国花，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，不了解它的人呢，认为它象征着一种雍容华贵。其实呢，牡丹却是历经了贫寒，依然能够开出娇媚花朵的这样的一种坚强的花。这首歌呢，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，广为流传。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《牡丹之歌》，这也是歌手蒋大为的代表作之一。 我的最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啊，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名字和花花草草有关的一些歌曲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听到了像《茉莉花》呀、《夜来香》啊、《牡丹之歌》呀等等一系列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由何炅演唱的《栀子花开》。轻轻的音乐，淡淡的描述着别离的心情。简单的音乐节奏，让人们在聆听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轻盈地飘出那种栀子花带来的阵阵清香。这首歌颇有校园气息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的 MV 的拍摄地点特别选在了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来拍摄，美丽的校园也让整首歌的情绪被渲染得更加强烈。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。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像这么多唱花的歌，马上我们来听一首歌唱绿叶的歌，是由古建芬作曲，毛阿敏演唱的《绿叶对根的情谊》。 这首歌呢，创作于1986年。虽然歌词当中唱的是绿叶与根，但是它有着很强的比喻性，可以把它比喻成自己与故乡之间割不断的血肉联系，也可以比喻成个人与集体、个人与祖国之间的感情，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歌。 充满回忆，请你祝福我， 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真的非常的美，不仅是词美，而且曲调也是让人大家一听就很难忘。这首歌呢叫做《兰花草》，它呢是歌手刘文正在1978年到1979年发行的一支单曲，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。而这首歌呢在1979年获得了香港龙虎榜的榜首。马上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，之后呢我会告诉大家这首歌有关歌词的一些故事。 我从山中来，爱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红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难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入暖房，朝朝听故戏，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看听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从山中来，爱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红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难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入暖房，朝朝听故戏，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满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山中来，爱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红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一看的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难保也无一个。眼见秋天到，傲一兰入暖房，朝朝听故戏，夜夜不能忘。但愿花开早，好能将夙愿偿。满庭花簇簇，不开的许多香。 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兰花草》，这首歌的歌词呢，它原是胡适先生早年写的一首诗，叫做《希望》。在1921年夏天，胡适先生呢到西山去，他的好朋友熊丙三夫妇就送给他一盆兰花草，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，在读书写作之余精心地照看着，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，于是胡适就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小诗。后来他被台湾的张贤德和张碧二人修改并配上了曲子，同时呢改名为兰花草，从而广为传唱。继续来听有关花草的歌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它就是田震的那首野花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摇摇摆摆的花呀，

刚才我们听到的《卖花姑娘》是朝鲜电影的主题曲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来自于一部外国电影，它是南斯拉夫的电影《桥》当中的主题曲《朋友再见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意大利游击队的一首歌曲，流传甚广。 那一天早晨，从梦中醒来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一天早晨，从梦中醒来，侵略者闯进我的家。走吧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游击队呀，快带我走吧，我实在不能再忍受。啊，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，你一定把我来埋葬，请把我埋葬高高的山岗。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把我埋葬高高的山岗，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。当人们从这里走过，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，都说啊，多么美丽的花。 接下来要放出的这首《流光飞舞》，用黄沾的话来说，是一首耐听的很的歌。它是电影《青蛇》当中的主题曲，开头一段古筝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那种感觉，继而引出了陈淑桦那种柔美的声音，让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不自觉的就和电影的内容联系到了一起。 红可以算是一位全能艺人了，不仅能写会唱，还能演会导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《你不知道的事》，就是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恋爱通告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我看过这部电影，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，穿插了很多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，电影当中的人物设定呢，也很符合他本身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所以他表演起来显得是游刃有余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说，放任你哭泣，我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随我满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片尾曲，由周杰伦演唱的《菊花台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周杰伦灵活自如地运用着大提琴、葫芦丝、古筝、吉他等等或中或西的乐器，旋律非常的绵长，给人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境，将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中乱世枭雄特殊的这种悲怆渲染到了极致。而且这首歌呢，还是周杰伦有着中国风特点的歌曲之一。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，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。烛光灿烂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就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。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苍苍，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，花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思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成双，我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成双。 一首周杰伦演唱的《菊花台》之后，我们来听由任贤齐主演的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尾曲，也是由他本人演唱的《天涯》。这首歌一推出呢，即红遍了大江南北，为任贤齐又一次迎来了唱歌事业的高峰，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，至今还是 KTV 点唱率极高的一首歌呢。

电影的故事呢和这首歌是相当的应景，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般。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子石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刚在美国办了离婚手续，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，颠沛流离，饱尝辛酸。歌中的张三呢也并非是他自己，而是代言了所有的张三李四一样的小人物，用歌手李寿全的声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角落的那个声音，让人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也要保持希望。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祝您周末愉快。 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 北京时间19:00。